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。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豆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奔耳边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，有3到4级的偏北风，短时阵风在6级左右，扩散条件非常有利，空气清新，能见度极佳，比较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。只是中午前后紫外线照射可以达到强的级别，外出应注意防晒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，偏北风3、4级，阵风6级左右，最高气温2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，偏北风2、3级，最低气温10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铁宝元、铁宝山不容分说，两匹战马，两口大刀，抡起来奔铁凤营就来了。凤营一看，这怎么办？已经抓破脸了，一抬腿，咯楞，把大戟摘下来，嘡嘡嘡嘡嘡，一面往外封他们的刀。一面跟他们解释，哥哥，我可不是怕你们的，看清形势，不久燕王千岁就要得过太平府，再过几天就能打下南京，你们真想保住老铁家的祖坟，就应该倒戈投降，跟妹子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。如果你们死心非要跟着韩金虎在一起，那可是死路一条啊。哥哥，不管你们听不听，我对你们是仁至义尽。别放屁，唰唰唰唰唰，下了绝情了。徐芳一看，用手捅了捅高艳平，艳平啊，你怎么跑这看热闹来了？这是你的未婚妻呀、啊，他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对得起他吗？快过去伸手。你咧什么嘴呀、啊？难道你刚才答应亲事是假的吗？啊，别看哈哈笑了，快过去吧。高艳平一嘬牙花，老前辈，我不是怕，我也不是袖手旁观，我为难嘛。您说他们是亲兄妹，我怎么伸手？倘若把铁翅弟兄伤了，凤英能答应吗？嗨嗨，你真死脑筋嘞。你就过去照他们俩皮糙肉厚的地方给放点血，让他俩把道路闪开，咱不就走了吗？至于以后让他们死让他们活，那再听姑娘的，不就得了吗？哎，对了，高艳平一想，我怎么忘了这个事儿呢？想到这儿，催马摇戟来到铁石弟兄的马前，站，姑娘闪退一旁，把他们交给我来。那高艳平多大能耐，站铁宝元、铁宝山无异于成年人跟个儿童打仗一样，没费吹灰之力，耳轮中就听见噗噗，一人给来个眼儿， 其中铁宝元大腿上来个窟窿，铁宝山屁股蛋子上来个眼儿，把俩人疼得一咧嘴，拨马就走。高艳平是当先开道，冲！他们就往外杀，哪出得去呀？在人家营盘里头呢，左一道匣子，右一道哨，连营挨着连营，马号挨着马号，他们充其量还不到十个人，就累生双翅也难以飞出啊。当高艳平刚把铁氏弟兄给刺伤了，明营的军队就开到了，嘡亮亮亮亮亮亮亮，嘡亮亮亮亮亮，冲啊，可别让他们跑了啊，冲啊，姑娘造反了。整个的营盘开了锅了，有人呢就禀报了驸马监军韩金虎。这韩金虎是大吃了一惊啊，无论如何他也没想到铁凤英能背叛自己，情急之下他赶紧调动三军，传下令箭，想方设法要把铁凤英给抓住，防止老铁家的人跟他保四殿下驻地。咱们简短截说，双方就展开一场混战。高艳平啊，浑身上下全是血了，这阵不是银娃娃变成红娃娃了。铁凤英紧跟在他的身后，血染征袍也是累得嘘嘘带喘。徐芳督着中军，四个小尼姑在后头，连徐芳这对铁棒槌都打成了肉棒槌了，上边沾的头发肉皮被鲜血都弄透了。哎呀，把徐芳累的狗油壶也耷拉下来了，抬头纹也开了。坏了坏了，不好了，快点抓紧往外冲。尽管他们使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要想冲出连营势比登天。正在这时候，东方破晓了，天快亮了，突然间就听见鼓声大震，炮号如雷啊，天崩地裂一般。原来是四太子朱棣、大帅田代彪、十王胡太海领着大队冲过黄河，整个冲上来了，双方就展开了一场混战。有了这支生力军，高艳平精神一振，告诉铁凤英再加把劲儿，咱们里应外合捉拿韩金虎。打仗就凭的是士气，哪头的精神足，哪头的士气高，那是非打胜仗不可。如今呢，四殿下朱棣颇得民心，老百姓拥护他，官兵拥护他，因此打起仗来倍加勇猛，以一丁十啊。这一过了黄河，就好像洪水决堤一样，从八个方向冲进韩金虎的连营，那韩金虎哪挡得住啊？他的军队是一溃千里，让人打了个落花流水啊。韩金虎这小子你别看挺横，最怕死，他一看大势已去，什么也顾不得，带了100名亲兵是仓皇而逃。等红日东升的时候，他就跑出30几里地去，整个营盘被四殿下给占领了。当田大帅传令收降了所有的军卒，占领了太平府，高艳平、徐芳众人交令，把以往的经过诉说了一遍。胡大海把大肚子一舔呢，怎么样，我就看着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嘛。 这么做太对了，殿下一定加封你们的官职，给你们立首功一件。赐殿下传旨，挑良辰宅吉日，召集高彦平、铁凤英成亲，然后大军继续南下。安谢人家这边庆功，咱先不说，单表韩金虎夹着个尾巴跟丧家犬一样，一口气儿拜到乌虎关。一看后没追兵了，他的心神才安定下来啊。到了乌虎关城里，命令本地的大帅大刀韩城加强戒备，连夜晚间的写好了告急的文书，用600里加急的速度奔南京告急。马娘娘接着这封信了，不看则可，看完了吓得他魂飞天外呀！一看坏了，朱棣的人马如今过了黄河了，再往前一出了，过了长江，南京就无险可守啊！我们就得束手被擒呐。当时他跟马兰商议之后，让马兰当特使，赶奔乌虎关督阵，并且警告韩金虎一定给顶住，你要再把乌虎关给丢了，休怪哀家翻脸无情，我要你这条性命。韩金虎接着旨意可咧了嘴了，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把他急得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，问马兰怎么办。马兰说，如今之计啊，就得有兵有将了，驸马您就豁出去吧，招兵吧，实在不行叫抓兵拿人垫，咱也得把乌虎关给守住，要不见娘娘给瞪眼咱都活不了。韩金虎点头，赶紧命人粘贴布告，在这招兵访贤。那个年头刀兵四起，吃不上饭的人有的是，这当兵怎么的能吃口饭呢？所以没过些天召集了5000人马，韩金虎这心呢有点底儿。你看兵好招，这贤可不好求，这布告贴了很多天没人接榜，韩金虎急的心说，话怪不得老人说这句话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！这够材料的人真不多呀，这榜文怎么就没人接呢？咱们单说这一天，快到中午的时分，从乌虎关城外来了一辆独轱辘小车，有个小伙子在车上绑着两捆树枝子，连车载树枝子重有千斤，累得他浑身是汗，看这意思进城卖柴火。这车子走来走去，正好走到十字街鼓楼北，围着一圈老百姓在这看榜文，这小伙就把车停住了，在脖子上把毛巾拿下来擦了擦汗，站在人群后头敲着脚看这榜文。不看则可，看完了他眼睛转了转了，借光借光借光借光，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往左右一闪，这小伙子挤进来了，又把榜文看了两遍，最后一伸手刺啦把榜给接起来了。旁边有两个看榜的，这俩小弟一愣，哎，我年轻人，你怎么把榜文给接了？这榜文上不写得清楚吗？谁要报名自己接榜，我现在就报名啊，这有什么不对的？灭的！这俩当小官的一看，撕榜文这小伙子身高8尺左右，红扑扑的脸膛，长得扫帚眉大眼睛，小伙长得挺俊，后边有一辆柴火车， 看看他身子骨五短身材，矬墩墩的，身体挺健康，唯独两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，与常人不同啊。这两个人转怒为喜，我说小伙子，这一说毛遂自荐，你要见我们驸马千岁。 对， 实不相瞒呢、啊，我可以替你们驸马爷分忧解愁，杀退燕王的军队。那太好了，跟我们说没用，走吧，赶奔帅府。小伙点了点头，把车畔往脖子上一套，架起小车来，滋喵喵喵喵喵喵，滋喵喵喵喵喵，拐弯抹角来到帅府前边。这两个小官让他在这等会儿，小伙子，你累了就在那台阶坐歇会儿啊，容我们到里边见驸马爷。那小伙在这等着不说，单表这两个人迈步往里走，把衣服收拾收拾，一直来到小花厅啊，就见院里头站着八名亲兵垂手四立，院里是鸦雀无声。他们刚往里一迈步，亲兵头目过来了，嘘，小点声，驸马千岁正午睡，烦劳您到里边给通禀一声，有人毛遂自荐，要求见驸马爷，说他有办法可以退燕王的百万雄兵。是啊，那等一等啊。亲兵头目小心翼翼地进了屋了，韩金虎在那躺着呢，其实他没睡，正在那发愁呢，盘算着怎么样能退燕王的军队，可左思右想拿不出主意来，他手下没人不好办。正这时候亲兵头目进来了，把这事情一说，韩金虎赶紧坐起来，哦，这人在哪儿呢？可能是在帅府门外呢，没您的话不敢进来，让他进来。这才叫求贤若渴，那两个小官撒脚如飞到了帅府门前，小伙子，哎，快起来来来来，驸马爷要见你。这个年轻人点了点头，跟着他们往里就走。这俩小官就说，我告诉你年轻人，说话可注意啊，这是驸马千岁千千岁啊，二号的皇上，说一不二，执掌生杀大权呢、啊。你一句话说错了，就去把脑袋丢了。另外呢，他这人喜欢捧，哎，爱听什么你说点什么啊，你脑筋可活动着点，一旦你把驸马千岁惹翻了，我们俩吃不了就得兜着走。这个小伙子点了点头，简短接说，韩金虎把他叫进来了，在小花厅亲自接见。等一见面，韩金虎就一愣，他愣什么呢？第一，他就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人，怎么想也想不起来，怎么瞅着这个鼻子这个眼儿这个眉毛这个脸儿这么眼熟。另一方面，他发现这小伙岁数不大，两个眼睛倍儿亮，太阳穴跟扣着两个小馒头一样，眼是人心灵的窗子，练武术专讲究眼神，韩金虎在这方面可不外行，他坏是坏，能耐是能耐，要说韩金虎的本领仅次于田在彪、常茂等人，在一般人当中那也得说数一数二的。他就发现这个年轻人年岁不大，必定武艺超群，从眼睛看出来了，因此他就没敢小瞧。韩金虎满脸陪笑，哈哈哈哈哈！小英雄，请坐，请坐。这个年轻人 很知礼，赶紧往后一撤身，躬身施礼。小民在驸马千岁的面前不敢就坐，哎，你看你说的，坐下来说话方便。来人呐，献茶。这小伙这才坐下。韩金虎一边品着茶，一边仔细打量他，就问：“小英雄，哪儿的人呢？”“ 江苏人。”“ 哦，多大岁数？”“ 18岁。”“ 年轻有为，正是好岁数。”“ 贵姓啊？”“ 姓周，我叫周兴。”“ 哦，周兴。 家里都有什么人呢？”“ 就是我们母子二人。”“ 人口可不多啊。平时靠什么维持生活？”“ 回驸马千岁，靠打柴狩猎度日。”“ 怪苦的啊。”“哈哈哈哈，好啊。那么我问问你，你自报奋勇，大言不惭，说有办法可以退朱棣的军队。我要问问你，你凭着什么呢？是凭文，是凭武，还是凭韬略？” 这小伙闻听站起来：“驸马，我可不是自夸其德，别看我是个打柴的，念过几天书，我母亲也教给过我，要讲究兵书战策，斗野埋伏，攻杀战守，排兵布阵，如同探囊取物。您说吧，是什么样的阵？一字长蛇阵，二龙出水阵，天地三才阵，四门兜底阵，五虎群羊阵，六丁六甲阵，七星北斗阵，八门金锁阵，九字连环阵，十面埋伏阵。没有我不会的。谈的武艺，嘿嘿，您可别认为我说大话呀。我要说我天下第一，那叫吹牛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还有好汉。我就跟几个人比，您不就是最惧怕高艳平吗？不就是田在彪、胡德海、邱彦臣、徐芳等等等吗？我比他们强得多得多。我不是说句大话，要跟他们伸手，要他们的性命，如同探囊取物耳。韩金虎好像没乐了，心说话，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，连小孩都会吹了。哎呀，你瞅这小孩长得挺庄重，这大话吹得乌丢乌丢的。那田在彪、高艳平都什么人物？他要人家命像探囊取物似的。哎，这孩子真有意思。但是韩金虎又一琢磨，他不光说大话，肯定是有两下子。我呀，得把他留下。现在正在用人之时，一旦他说的是真的，我这不得了个宝贝吗？在娘娘的面前还可以蒋功折罪啊。韩金虎想到这挺高兴，接茬问：“那么周兴啊，你善使什么兵刃？”“ 枪。”“ 那你练趟枪我看看可以吗？”“ 可以。” 韩金虎吩咐一声：“到院里头去把国舅马兰请来，请各位将军。”韩金虎一句话，总兵官以上的来了50多人，国舅马兰也来了，都在廊檐下把桌子椅子摆好了，要看看，说个现在的话就是考试，合格不合格。您想这个帅府这个院子能小得了吗？方砖铺地，十分宽阔呀。就是一个人在这练武是匆匆有余。再看周兴，把头上的虎头巾摁了摁，腰里的围裙紧了紧，